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8集，重逢之间。 你好，请出示电子预约函。一名打扮精致的前台小姐微笑着注视着面前一脸诧异的江瑶，柔和的话语虽然彬彬有礼，但却充斥着淡漠和公式感。 预约函？ 江瑶微微一愣，随即回过神，小心地回答道： 不好意思，我并没有预约函，但我…… 非常抱歉，没有预约函的话您不能进去，请提前预约后再来吧。 没等江瑶把话说完，便见那名美丽的前台小姐欠身行了个礼，礼貌而又不容置疑地下了逐客令。 可是…… 江瑶还想再解释些什么，却听排在身后的那长长的队伍已经开始不耐烦地嚷嚷开了。 哎，前面那人在搞什么呀？没有预约还杵在这儿？ 就是，要见陈家药行的高层，可是要提前半个月预约的，这小子懂不懂规矩啊？还不快让开。 是啊是啊，别浪费大家时间。 江瑶无语，见眼下似乎没有商量余地，他也不好意思在众人催促的目光下继续处在这儿，在轻轻叹了口气后，只能转身离开了前台。 哎，看来要见陈思淼一面还真不容易呢。 江瑶无奈地看了眼手中的名片，轻轻叹了口气，他有件事要向陈思淼打听，而且是一件有关鬼市的大事。只是如今的他，别说见到他人了，连他家大门都进不去。江瑶摇摇头，再次抬头望向这片宏伟精致的楼宇大厅。作为医药界巨头陈家药行的总部，这座总部大楼不但装修别致，中西合璧，而且还地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处处彰显着陈家药行雄厚的财力。而大厅里络绎不绝的各色访客则反映着陈家药行在商业上的人气，因此在大楼安保上可不是一般的严格。 该怎么办呢？对了， 江瑶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金色的圆形徽章。只见这枚徽章表面上刻着一枚篆体的陈字，字体两旁环绕着一些像是草药般的异变图形，整个徽章小巧而精致，看上去像是陈家的家徽。 这枚徽章是我们陈家的特别信物，只要带着这枚徽章就是我们陈家的贵客，请您收好。 云舒在临别前的话语回荡在江瑶的脑海。 每个月的一号，我和大小姐都会在陈家药行总部，如果您想找我们的话，请您带着这枚徽章，直接按照这张名牌上的地址来找我们就行，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要不拿着这徽章再去试一次？ 江瑶看着手中的徽章，隐约有些出神，而就在这时，他却忽然察觉到有脚步声朝自己走来，抬头一看，却见一位戴着大堂经理名牌的西装男子正和两名黑衣保安一起站在了他的面前。 请问您就是江瑶先生吗？ 西装男子看了眼江瑶手中的徽章，面无表情地发问道： 是的，请问您是？ 江瑶看了眼西装男子的名牌，又扫了眼对方身后那两名健壮的保安，谨慎地问道： 请跟我来。 西装男子没有回答，只是公式化的对着江瑶比了个请的手势，随即便转身走向大厅的一角。而江瑶虽然有些疑虑，但眼见可以进入大楼内部，便也只能暂时按下疑惑，在一左一右两名黑衣保安的围簇下，跟着西装男子走入了大厅角落的某家内部专用电梯。随着电梯门的关闭，电梯楼层的数字开始蹭蹭往上窜，江瑶感觉自己的耳膜有些难受，而更令他感到不舒服的是旁边围着他沉默不语的三人。 这让他有种被人押送的感觉。 请问是你们陈大小姐让你们来接我的吗？ 似乎是想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江瑶硬着头皮开了口。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西装男子不痛不痒地回了一句，在说完后便再次陷入了沉默，完全没有要继续解释的意思。西装男子模棱两可的回答让江瑶进一步疑窦丛生，而此时随着叮咚一声脆响，上升的电梯终于归于了静止。 到了， 西装男子说着，向着电梯外的会客厅示意了下，随即走出电梯。江瑶犹豫了一瞬，但还是决定先静观其变。而当他刚步出电梯，一眼便望见电梯外这座装修精致的会客厅里，似乎有一道男子的身影正站在中央，静静地等在那里。只见这名男子身材魁梧，背对着落地窗户，面对着江瑶的方向。虽然其面目在背光的阴影中模糊不清，但江瑶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两道虎视眈眈的目光正从男子的方向投射而来，死死地聚焦在了他的脸上。 终于来了吗？ 随着一声浑厚低沉的声音响起，那人影忽然动了动，随即转身坐在了客厅中央的沙发之上。而此时江瑶才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样貌，那是一名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笔挺的黑色西装紧紧裹在高大健壮的身躯之上，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勾勒出强大的气场，乍一看还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架势。只是这名黑社会大哥对于江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 您是？ 江瑶望着这名等候着自己的中年男子，一时间有些搞不清状况，而那中年男子却完全没有理会江瑶的诧异，只是对江瑶身后的西装男子和保安扬了扬手，后者心知肚明地鞠了个躬，随后便纷纷返回电梯离开了楼层。坐吧。中年男子指了指茶几对面的沙发，对着江瑶指示道。虽然江瑶也不知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此情此景下似乎也没什么其他选择，便只能按照那人的指示走到对方面前坐了下来。 你就是江瑶吗？ 中年男子架起食指上下扫了眼江瑶，眼中颇有审视的意味。 哼，人长得倒是有模有样，但只凭一张脸的话可是过不了我这关的。 啊？江瑶一脸莫名，不知道对方演的是哪出。 抱歉，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听说当初在未央是你解决了陈家的尸变案。 中年男子盯着江瑶的眼睛，言语中的压迫感又浓了几分。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江瑶语塞，要说他的社会身份可是无业青年一个，而在背地里所参与的那些麻烦事更是没法对普通人启齿的。 说不出来吗？哼，该不会是那种无法对外说的工作吧？ 似乎是看出了江瑶的窘迫，中年男子忽然站起了身，语气也变得愈发咄咄逼人。 既然自己的工作不能说，那至少交代一下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吧。 这个， 还有，你多大？是哪里人？什么学校毕业的？家里还有哪些人？ 看着这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大汉，盘着手臂，开始在自己面前絮絮叨叨的查户口，江瑶忽然有种被黑社会大哥盘问的感觉。如果用漫画表现他此时的心情，那一定是满头黑线的状态。 不好意思啊。 江瑶扶额，忽然出声打断了中年男子的审问。 我来这儿只是有事找陈思淼小姐，请问您是？爸，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一阵焦急的女声忽然回荡在会客厅之中。江瑶转头一看， 正看见陈思淼急匆匆地从电梯间跑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位笑盈盈的老绅士，那正是许久未见的云叔。 哎呀，淼淼啊，你不是要外出办事吗？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一见到嗔怒着跑到自己面前的陈思淼，那名中年男子那嚣张的黑社会大哥气质一秒消失不见，转眼便换上了一副宠溺的表情，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在客人面前别叫我小明了。 陈思淼又羞又恼，一张俏脸上顿时浮起了两朵飞霞。 还有啊，江瑶他是我的贵客，您怎么可以像审犯人一样盘问他呢？ 这个爸爸也是想替你把把关，怕你被人骗。 爸，我说过多少次了，他和我不是那种关系。 是吗？可是从你上次从渭阳回来就一直提起他，还送了他家徽。 爸，够了，别再说了。 江瑶尴尬地别过头，事到如今，事情原委他已心知肚明，看着陈思淼脸上快羞出血的样子，对于刚才的对话，他还是决定当作没听见比较好。 老爷，大小姐，此次贵客前来必然是有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先说正事比较好吧。 吵闹中，最后还是云叔开口拉回了正题。 的确， 陈思淼回过神，清了清嗓子。 爸，我和他还有事要商量，麻烦您回避一下。 可是 云叔，爸他好像接下来还有个外出会议，麻烦开车送一下他吧。 没等陈父说什么，陈思淼便不容置疑地对云叔做出了指示。云叔微微一笑，随即便对着陈父轻轻点头，后者虽不情不愿，但也架不住陈思淼催促的眼神，只好跟着云叔走进电梯，嘟囔着下了楼。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了，我爸他就喜欢大惊小怪，请你不要介意。 陈思淼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江瑶的视线，故作镇静地倒了杯茶，放在了江瑶面前。 其实你刚进楼时，我就知道你来了，刚想下来接你，没想到被我爸捷足先登了。没事的，一场误会而已。 江瑶捧起茶杯，像是要缓解尴尬似的猛灌了口，却不小心被茶水呛了一记，眼泪都快咳出来了。 你没事吧？ 陈思淼见状顿时花容失色，赶紧手忙脚乱地撕着纸巾想要上前帮忙擦拭，却忽然在江瑶的眼眸中看到了一丝不祥的暗子悄然划过。 你果然是。 江瑶咳嗽着抬起头，发现陈思淼的动作定格在半空，脸上一副复杂的表情。 江瑶，有件事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 犹豫片刻后，陈思淼终于认真地开了口。 你是不是拥有无色体质？